在你身边经过都好像视而不见，因为我常常会心不在焉，觉得你总会站在那里，不信有一天你会消失。如果没有你存在，真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将乌云的秘密往哪儿掩埋。守着光阴的憧憬，孩子荒诞在你臂弯里，鸟儿栖息在你的怀里。如果没有你存在，真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就乌云的秘密往哪掩埋。Thank you.